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5章帷幔那边第142集。 马尔福转身举起魔杖，但唐克斯已经朝他射去一个昏迷咒。哈利等不及看咒语有没有击中目标，赶紧跳下高台躲避。食死徒完全被凤凰社成员的出现搞乱了阵脚，那些人一边跳过一级级石阶奔向下面的深坑，一边朝食死徒们射来雨点般的咒语。哈利在飞奔的人体和闪烁的光柱中看见纳威在地上蠕动，哈利又躲过一道红光扑倒在地，朝纳威爬去。 你没事吧？ 他喊道。又一道咒语在他们头顶上几英寸的地方嗖地飞过。 没事， 纳威说，挣扎着想站起来。 罗安娜， 我想他不会有事。我离开时他还在跟大脑搏斗呢。 他们之间的石板地被一个咒语击中后炸开了，留下一个大坑。纳威的手几秒钟前就在那个地方，两人赶紧从那里爬开。这时一只粗胳膊从天而降，抓住哈利的脖子把他拎了起来，他的双脚几乎离开了地面。 把他给我， 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吼道。 把预言就给我， 那人死死地掐着哈利的喉咙，掐得他喘不过气来。哈利透过迷蒙的泪水看见小天狼星正在大约十英尺外跟一个食死徒搏斗，金斯莱同时对付两个，唐克斯还在石阶的半腰处朝下面的贝拉特里克斯发射咒语，似乎谁也没有发现哈利快要死了。他把魔杖转过去朝身后指着那人的身体，却喘不上气来念咒语，而那人的另一只手正摸索着来抓哈利握着预言球的那只手。纳威不知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他无法念出咒语，就用赫敏的魔杖狠狠地戳进了那个食死徒面具上的眼洞。那人惨叫一声，立刻松开了哈利。哈利迅速转过身对着他喘着气喊道， 快快倒地。 食死徒往后一倒，面具滑落了，是差点杀死巴克比克的麦克尼尔，他的一只眼睛又红又肿。 谢谢， 哈利对纳威说，并一把将他拖到一边。这时小天狼星和他的食死徒对手踉跄着从他们身边窜过，搏斗得十分激烈，双方挥动的魔杖变成了一片模糊的影子。接着哈利的脚触到一个圆圆的硬东西，滑了一下，他起初以为是预言球掉了，接着便看见穆迪的魔眼在地上滴溜溜地滚远了。魔眼的主人侧身躺在地上，脑袋在流血，袭击他的人此刻正朝哈利和纳威冲来，是多洛霍夫。他苍白的长脸兴奋地抽搐着。 塔拉姆， 他用魔杖指着纳威喊道。纳威的双腿立刻像是跳起了疯狂的踢踏舞，身体失去了平衡，再次摔倒在地。 现在不得， 多洛霍夫像刚才对付赫敏一样挥舞着魔杖劈砍过来。哈利大叫一声， 盔甲护身。 哈利觉得什么东西像钝刀子一样在脸上划过，那股力量撞得他往旁边一倒，摔在纳威不断舞动的腿上。幸好铁甲咒挡住了这道咒语最强烈的威力。多洛霍夫又举起了魔杖， 预言球在我。 小天狼星从什么地方窜了出来，用肩膀一撞多洛霍夫，撞得他飞了出去。预言球又一次滑到哈利的指尖，但他好歹又把他抓紧了。现在小天狼星和多洛霍夫在决斗，魔杖像箭一样上下飞舞，杖尖蹦出火星。多洛霍夫抽回魔杖，做出对付哈利和赫敏时的那种劈砍动作。哈利一跃而起喊道， 统统施化。 多洛霍夫的腿和胳膊再次合在一起，他仰面向后倒去，砰的一声摔在地上。 精彩， 小天狼星喊道，一边把哈利的脑袋往下一按，躲过了两个迎面射来的昏迷咒。 现在我要你离开这， 两人同时又弯下身，一道绿光险些击中小天狼星。哈利看见在房间那头，唐克斯从石头台阶的半腰摔下来，软绵绵的身体从一个石座滚向另一个石座。贝拉特里克斯得意洋洋地跑回去加入战斗。 哈利，拿好预言球，带上大威，快跑！ 小天狼星喊道，冲过去迎战贝拉特里克斯。哈利没有看见接下来的情形，金斯莱摇摇摆摆地闯入了他的视线，正跟摘了面具满脸麻子的卢克伍德在搏斗。哈利朝纳威扑去时，又一道绿光从他头顶掠过。 你能站起来吗？ 他对着纳威的耳朵喊道。纳威的双腿不受控制地摆动抽搐着。 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 纳威照办了，哈利使劲架起他。纳威的双腿仍然不停地四下甩动，无法支撑他的身体。这时一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朝他们扑来，两人都向后摔倒了。纳威就像肚皮朝天的甲虫一样，双腿在空中胡乱摆动。哈利把左臂高高地举在空中，保护着小玻璃球以防被摔碎。 预言球，把预言球给我，波特！ 卢修斯·马尔福贴着他的耳朵恶声恶气地说。哈利感觉到对方的魔杖尖用力抵着自己的肋骨。 不，放开我！那位站着！ 哈利把预言球贴地滚了出去，平躺在地的纳威转了个圈，把球揽在怀里。马尔福又用魔杖指着纳威，这时哈利用自己的魔杖越过肩头往后一捅，大喊一声：“ 站外冲冲！” 马尔福被炸飞了。哈利又挣扎着爬了起来，左右张望，只见马尔福撞在了小天狼星和贝拉特里克斯正在决斗的高台上。马尔福又用魔杖瞄准了哈利和纳威，可是没等他吸口气念出咒语，卢平就跳过来挡在了他们中间。 哈利，把其他人召集起来，快走！ 哈利抓住纳威袍子的肩部，把他的身体拖上第一级石阶。纳威的双腿在抽搐摆动，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哈利用尽全身的力气，他们又往上爬了一级。一个咒语击中了哈利脚下的石头长凳，长凳被炸碎了，哈利跌落到下一层台阶上。纳威落在台阶上的石头长凳上面，双腿仍然在胡乱地抽搐摆动。他把预言球塞进了口袋。 快！ 哈利焦急地说，使劲拽着纳威的袍子。 试试用腿蹬一蹬。 哈利又使出吃奶的力气一拉，纳威的袍子沿着左边的接缝绽开了，小玻璃球从口袋里滚落出来。没等他们伸手去接，纳威一只胡乱摆动的脚踢中了他。预言球飞到了右边十英尺外，在他们下面的石阶上撞碎了。两人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呆呆地望着预言球碎裂的地方。只见一个双眼被放大了很多倍的乳白色身影升到空中，而周围除了他们俩没有人注意到。哈利看见那身影的嘴在说话，可是四周充满了撞击声、呐喊声、尖叫声，预言说的是什么他一个字也听不清。那身影说完话就消失在了虚空中。 哈利，对不起！ 纳威大声说道，他满脸痛苦，双腿还在乱摆乱动。 真对不起，哈利，我不是故意。 没关系。 哈利大声喊道：“ 试着站起来，我们快离开！” 邓布利多！ 纳威喊道，目光越过哈利的肩头瞪着，汗津津的脸突然变得欣喜若狂。 什么？ 邓布利多！ 哈利转身循着纳威的目光望去，就在他们上方，在大脑屋的门口站着阿布斯·邓布利多。他举着魔杖，脸色苍白，满是怒容。哈利觉得有一股电流突然涌过全身的每个细胞，他们得救了。邓布利多快步走下石阶，经过纳威和哈利身边，此时他们俩不再想着离开了。邓布利多近旁的食死徒发现了他，赶紧嚷嚷着告诉别人。 一个食死徒抱头逃窜，像猴子一样手脚并用爬上对面的石阶。邓布利多的咒语轻飘飘地把他拽了回来，就好像用一根看不见的吊线把他勾住了。只有两个人还在打斗，似乎没有发现有人到来。哈利看着小天狼星躲过贝拉特里克斯射出的红光，他在大声嘲笑他。 哈，来吧，这不是你的水平， 他喊道，声音在巨大的房间里回荡。第二道光正中他的胸膛，笑容还没有完全从他脸上消失，他的眼睛惊骇地瞪圆。哈利松开了纳威，但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再次跳下一级级石阶，一边抽出魔杖，邓布利多也转身看着高台。小天狼星坠落的过程似乎十分缓慢，他的身体弯成一个优美的弧线，向后跌入了挂在拱门上的破烂的帷幔。哈利看见他的教父坠入那道古老的拱门时，那张曾经英俊现已消瘦憔悴的脸上混杂着恐惧和惊讶。他消失在了帷幔后面，帷幔像被大风吹着一样飘摆片刻，又恢复了原样。哈利听见了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得意的尖叫，但他知道这没有任何意义。小天狼星只是跌到了拱门里，随时都会在另一边重新出现。可是小天狼星没有出现。 小天狼星， 哈利喊道。 小天狼星， 他急促的呼吸如烧灼一般。小天狼星肯定就在帷幔后面，哈利要把他拉出来。哈利刚把腿朝高台跑去，卢平一把抱住他，把他拖了回来。 你做不了什么，哈利， 去找他， 救他，他不过是跌进去了， 来不及了，哈利， 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的。 哈利不顾一切地拼命挣扎，但卢平就是不放手。 你做不了什么的，哈利，做不了什么，他死了，